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复活节刚过，那母亲节也快来了。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对不对？没错哈。啊，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耶稣基督的话。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平常，也很简单。那先从这个耶稣基督来做一个介绍，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我们相信耶稣爱世人，对不对 ？OK， 好，耶稣基督的话跟基督耶稣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啊？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哦，那为什么圣经上常常有说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排版错误？啊？好，耶稣，我们一般来讲，他的名字就是救恩，就是主是救恩。那基督呢，受膏者弥赛亚也是救恩，两个都是救恩。那耶稣基督的话呢，一般讲耶稣基督是在复活前，基督耶稣呢复活以后升天以后，我们大概是这样分啊。所以并不是排版错误，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前后差别的啊。那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父子灵啊。为什么常常强调这一点？有人会说，牧师，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说，你一天到晚强调这个。可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贯穿一体的，贯穿一体的。如果我们今天只会叫阿爸天父，我们没有领受到神的恩典，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复活以后谁在对你说话，你也没办法领受到那个圣灵与你同在，就是这样的信仰就非常的辛苦啊。那在这个我灵修的时候又看了一个故事啊，它这个也不是故事，是一个事实的报道，他叫这个分苹果的故事，分苹果的故事啊，就在美国呢，有一位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母亲对人生的这个影响，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发出了一个问卷。那么这个问卷呢，50位是这个人生非常成功的这些成功人士，这50份调查的资料就给他，那另外50份呢，他们就给了这个在监狱里的人，在监狱里的人，那我们就所谓受刑者啊。那所以这100份发出去以后呢，那这个心理学家呢他就公布了，他就特别看上2份，那这2份呢几乎是一样的啊，内容几乎是一样的。然后他有一个来自监狱的，他在这个信中呢，他这样写，他就说小时候呢，有天妈妈拿了一堆苹果，那苹果里面有大的有小的，有红的有绿的，放在桌上，然后那个兄弟二人看到呢，妈妈就说这个苹果呢要分给你们，她说你们喜欢哪一个，然后这哥哥看到呢当然是看到那个又红又大的那一颗，心里这样讲，那弟弟就讲说我要那个又红又大的啊，弟弟就先讲，就是说，所以妈妈呢就瞪了他一眼，瞪了他一眼就责备他说，我孩子呢是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是总是为着自己想。所以呢，这个哥哥就灵机一动，他就改变，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他改口说，妈妈，我想要那个最小的，最大的留给弟弟。这个马上见风转舵啊、哦。那所以呢，这个妈妈听了就很高兴，就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说那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呢就奖励给他了，所以呢他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呢，以后他就开始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唯心之论，说谎话，他开始说谎话，然后后来呢他又学会偷啦抢啦，反正学了很多的东西，为了不择手段，只要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所以呢他就一生当中常常在监狱里面，这是一份调查。那第二份调查呢是那个成功人士，这位人士呢是美国嘛，他就在白宫里面做了很高阶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 他说小的时候呢，妈妈拿了一大堆的苹果，有红的，有绿的，有大的，有小的，就拿了那边呢要给他们的时候呢，妈妈说，他说他就看到那个又大又红的，可是这个时候妈妈讲说，如果你们都想要那个又大又红的呢，那我们家门前有一块草地，分成三份，因为他有两个弟弟嘛，分成三份，你们就努力的去割草，哪一个割的最好呢，割的最快呢，就得那个最大最红的。所以他们就努力流汗拼命的割，然后哥哥当然还这个非常快，割得非常好，所以他就得到那颗大的那个苹果，又大又红的。所以当他在吃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两对那个羡慕的眼光看着他在吃，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我一个人吃也不好，他就把它分了给他弟弟吃。所以他说在这个当中他学会了什么呢，他学会了分享，学会了为了要得到东西呢，他必须要付出代价，要流汗，要想要的你必须要努力的去争取去得到。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不能说妈妈不爱孩子，对不对？妈妈爱孩子，所以我们在领受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什么样的爱？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说啊，龙球港啊，都是讲爱，爱有一样吗？爱当然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从这个故事来讲呢，就主要讲到耶稣基督的话。为什么讲到耶稣基督的话呢？他讲的话的集中点呢在哪里呢？十架七言，就在 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这七句话当然不是在一卷书上面讲的，它是在两三卷书，就是福音书上面讲的。福音书上面讲的，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我要讲这七句话呢？就讲到今天的起经文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呢，他让独生子来呢，并不是来给世界定罪的，他是要来引领人跟神关系和好。这讲得非常清楚，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第一句话来讲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甚至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蛮喜欢这句话的，因为这句话常常可以安慰自己啊，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呀，赦免他们，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话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讲这句话呢？他是说我是父的救恩来到这世上，为了救这些世人，让这些世人能回到父的面前去跟神的关系和好。但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他们都不知道，是这些犹太人不但不知道还要迫害我，赦免他。同样有一个人也在说这个，斯蒂凡，这个做教会执事的时候他得到圣灵的帮助大有能力，后来因为迫害他要打死他，所以当他在看到天开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句话。讲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我说在这个地方非常这个喜欢来用它呢？因为他是说赦免他，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意思叫不晓得呢？救恩来了，很多人不晓得。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就常常在讲，上次记得讲过的一个题目叫试炼跟试探。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进入旷野，魔鬼来试探他，试探过后天使来侍候他。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你看这个灵界跟这个实际上的状况就在那边穿梭。这个穿梭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的信仰跟灵非常有关系。这个灵是与我们同在的，灵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自己有没有灵？我们有灵。那圣灵有没有？圣灵有。所以我们的心中会有对话。保罗说我有两个律，这个很玄妙的事情，也是很奥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包容，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知道呢？等到我升天以后，圣灵来，相信我的圣灵就进去。所以这个晓得，上次院长讲过，晓得跟真正的深入，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这个跟知道这个道理跟得到这个道理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那个有一个神学家，他讲，他说他是一个布道讲，他是一个专门在旷野布道的，不是旷野，在空旷地方跟很多人布道传福音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最大的阻拦就是在那些口里承认的基督徒的不良行为。这话听懂了吗？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口里承认自己有救恩，口里承认神是帮助我们的，但是行为不良。这怎么会行为不良呢？就是那个圣灵的感动啊，常常让他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当中啊，包含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领受。所以刚刚讲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爱，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爱是给了耶稣来救我们。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不知道的人还没有信主，很多知道的人并没有引领进入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他讲得救，得救了没有？得救了。重生了没有？一个问号。什么意思叫重生了没有？很多人连自己都不发现自己有重生，好像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现在来到教会，有很多关心我的弟兄姐妹，有困难牧师可以帮我祷告，有困难丢的祷告会，祷告的人会帮我祷告。那祷告以后呢，我在家等结果，如果得到结果以后呢，欢欣快乐，如果没有得到那样的结果呢，换一个，换一些人帮我祷告。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上非常非常的需要突破的一点。所谓突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神恢复一个关系，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跟他祷告，怎么样他可以用圣灵帮助我们，用无声的叹息帮我们祷告，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知道我们求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桥在那个当中，不是非常美吗？那个桥就是圣灵，那个桥就是我们得着圣灵的人。我们相信主是救主，耶稣是救主，你信你就得着。我们常常听这种话，你信就得着，信就得着，圣灵就进入我们。所以在第二句话他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谁？他上十字架旁边各有一个，有人说是强盗，有人说是爱国分子，不管怎么样跟他一起钉在那边。那两个人有对话，一个就是说，你不是这个神的儿子吗？你不是这个有天兵天使可以救你吗？你可以这个时候求你的主，求你的神救你，也顺便救我们。那这个人就跟另外一个人讲，就说你不要这样子，我们是犯了我们当得的罪，我们今天被判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触犯了法网，那个罪名就是这个样，就这个罪就是杀人者死，就是这样。那他呢，他没有犯罪啊。哎，那个人讲的这句话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没有犯罪，他是完全的。他这样一讲了以后呢，他讲，你德国的时候要纪念我。耶稣就说，今日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面，马上哦，因为他已经认出来，前面那个是赦免他，因为他们不知道，那这个在旁边那个就已经知道了。这是我个人的分享啊，你们可以回去再读这个。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今日就在乐园。乐园是什么？乐园像我们常常看，有时候看电影，像那得诺贝尔的，或者在社会贡献很大的，或者是这个在英国，他那个女王就要召见他，召见的时候呢，除了请他喝茶喝咖啡以外，下午茶以外，还陪了他在他的御花园里面逛一圈，对不对？我们常常看电影看到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与你同在，你跟我同在乐园里面，同在我的国度里面，同在神的国度里面，这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马上纪念你，马上就告诉你，因为他看见，他知道，他相信，光知道没有用。我记得我们在上那个传福音的课的时候，赵牧师跟我们讲，你知道那个水有多好吗？可以解渴，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通通都知道，人不可以没有水，可是这个时候呢，渴得个要死，他就不会去喝那个水，他不喝水他还是渴，那水还是水，他还是他。跟我们的信仰一样，如果没有信入基督里面，基督没有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在神的里面呢？你怎么去理解神迹奇事呢？你怎么去行神迹奇事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行的事情，我们常常讲神有好多的名称，在 El Shaddai 里面就是全能的神，带能力的神。因为你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带能力的。带什么能力？带神的能力，带耶稣基督的能力，带圣灵的能力。圣灵就是能力，圣灵在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你看见就像那第三句话，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指的约翰跟玛利亚讲，看起来好像在托孤啊，啊，或者是托母亲啊，实际上是怎么样，他相信，相信他的门徒，相信他的母亲跟这些要有关系，要有人照顾。实际上他今天上去也是在恢复相信他的人，相信神爱世人的这个道理的关系。什么关系？上礼拜院长讲称义，称义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神看到你好就称你为义。上次我讲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当我们开始分别善恶，自行分别善恶的时候，罪就进入我们里面。他说一定死，是这样讲，一定死吧，对不对？不是说不一定死嘛，是说一定死。一定死是什么意思？新约讲死是罪的工价，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不相信，不顺服，不听话，所以就是这条路。这是从开宗明义在创世纪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边讲，他说跟那个约翰讲，这是你的母亲，跟玛利亚讲，这是你的儿子，他们就非常知道。因为非常知道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把这个能力也给他，你们还是要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我最亲近的，我最相信的。我们常常受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吗？蛮难的。就我自己而讲，我们做陪伴的人很难。我最近常常讲陪伴的人很难，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我们的挣扎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呢，我曾经将近50岁的时候呢，我在我妈的床边呢，我跟她忏悔，因为那个时候算是我的环境还不错，我们家里有请人陪伴我的孩子，陪伴了我的母亲。我最早请的陪伴的人是我们直接玛丽直接从菲律宾带来，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从那样开始一直在服侍我的母亲，然后帮我解决很多的这个烦恼，就是我好像可以不用管家了。那个时候房子车子都是负数啊，都是负数，就是多数啊，不是负，不是负负的意思啊，多数啊，所以日子过得还蛮惬意的。那每天忙的就吃喝玩乐，就对妈妈的态度不是很好。就有一天呢，坐在她床边，因为我妈妈也常常会瞪我，会口气不太好，口气不太好，那我对她的口气当然也不太好。所以有一天坐在她旁边的时候，发现我妈妈老了耶。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也老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很感动地跟她说，我说妈，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不好？那很奇妙，讲完以后自己眼泪就巴拉巴拉掉，那好像在妈妈面前还是一个孩子。你要叫妈妈讲什么？是真的你对我不好。没有讲，他只是看着我，他起先有一愣，他说哎，这小子是不是良心发现了？然后他也没有讲很重的话，他说还好了，他说还好。那在那一次以后呢，有一阵子的醒悟，有一阵子的醒悟。我在这边讲陪伴的意思就是讲，我最近邻居看了一篇，他说黑法与银法之爱，黑法与银法之爱，就是黑头发的跟白头发的之爱。他说有一天啊，这个就听到一个老人说，他说我老了，你们都看不起我。这是81岁的祖母在家里讲，他非常不平，而且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里很难过，有时候他会讲，他就会落泪，因为当时他的状况呢，他是失智症加忧郁症，81岁的老人啊，就当然是程度性上的问题了。我想每个人都是有一点点忧郁症啊，那有一点点失忆症，对不对？有时候不想记得就不记了。那81岁的就比较明显一点，他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他就对很多人的反应呢，他的心情也不一定，所以他常常反应不是很好。 有时候他的心情别人不能让他抓，所以这些陪伴他的这些黑头发的年轻人就开始有点不耐烦，然后他们就研究怎么办呢，他生病了，他生病了，那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呢？我们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他，就不要随之起舞。那么因为平静的态度呢，所以慢慢慢慢过于平静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就是疏离，就是冷漠，就是把他觉得他对他冷淡，不敢去碰他，因为你碰他不知道下面有些什么事情，那最好是和平相处，这样子瞄过去就好了。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冷淡，冷淡以后呢，他说他妈妈就非常生气，有的时候很生气就会怒眼瞪他们，就常常会用那种眼光瞪他们，当瞪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可是他们继续保持疏远疏离。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 相处，可是这老人还是活的，81岁啊，对，他还是每天会讲话，他还是每天有喜怒哀乐，他会反应啊，所以看他们就很不顺眼，然后眼光也不太也有点愤怒。所以呢，就有一天其中一个年轻的呢，他拿了一本书，别人给他一本书，那本书就专门在谈爱，谈爱，他说这个爱啊，他给他一个这个忠告的，这个里面他发现这人的眼光很重要。当你看他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大家都还年轻啊，以前在政坛上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关爱的眼神，关爱的眼神，他怎么知道是关爱的眼神呢？当人看你的时候是爱你呢，还是关心你呢，还是恨你呢，还是讨厌你呢，我们每个人都很敏感了，应该都了解了、是应付我吗，都了解那个真诚啊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蛮敏锐的。所以他说这个人的眼光很重要，他说你有没有用很关爱的眼神去看你的长辈了，看你陪伴的人呢，那他能接受，他能接受你是不是爱他，就像我问我妈一样，是不是对她不好，我妈一定是很想说你这小子本来就对我不太好，呵呵，但她对我还是很温柔，还好了，还好，不知道是安慰我还是她爱我。但是这个地方讲就是说我们要关心她，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里讲，他保罗就讲啊，保罗在哪里讲呢，我看看，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他说我是何等的人，我以前是何等的人，如今我得到这么大的恩惠，我比所有的使徒更劳累，可是这是因为我得到的恩典，我的恩典就叫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讲的话就是甘心乐意，他被启悟了。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上面来呢？因为在这个在第三句话的时候呢，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第三句是说母亲他有个交代恢复关系，然后第四句话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以他们这个亚兰文或者西班牙文，他是讲伊利伊利拉玛沙巴格达尼，或者伊洛伊伊洛伊，所以神有很多名字。那旁边人听到就伊利伊利，以为说他在呼叫伊利亚，难道以利亚会来救你吗？现以利亚不来的话你怎么办？ 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说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很多人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啊！就神为什么会离弃耶稣呢，他背负了这么大的责任，上了十字架，在这个节骨眼，在这个光景之下，他为什么会离开他，而且由耶稣的口中讲出来。我们常常也会主啊你在哪里，甚至于有一阵人写书写那个名字叫什么，神死了是不是，有这本书吗？因为看不见神，领受不到，他就说为什么离开我。其实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书，有很多我们祷告当中去领受，在最困难最难关的时候，耶稣在克西马园祷告的时候，汗如血滴掉下来滴下来，让那个杯挪开，他知道很苦，他也知道要经过一个关，可是那个关有多苦呢，就是神要离开他的时候。什么叫神要离开他，他要背负所有的罪在他的身上，就是所有的罪他要来赎，那所有的不好的统统他来背负，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就是因为世人的罪他背负了，背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肉身，他是不洁净的， 他背了好多，他的灵还在，圣灵离开，他觉得父在上面看他，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不帮我？就跟旁边的人讲说一样，你为什么不呼求以利亚？你为什么不呼求你的父来救你啊？天兵天使啊，12营都可以下来救你啊，为什么？他自己有没有这样觉得？他也觉得没有，不能求主，所以他说离开我，为什么离弃我？在问父神有没有不解。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经过那个关的时候，在负所有人的罪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为这个家在担的时候，为这些朋友在担的时候，为很多事情你在担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在哪里？该有的帮手在哪里？我兄弟姐妹在哪里？我那些该在身边的人在哪里？你就觉得你很孤单了，那个孤单寂寞，那个孤单寂寞到那种程度，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他说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接下来他说我渴了。为什么我讲这段话？因为这是他在交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的时候讲的话，耶稣基督讲的话。他知道他有那个弥赛亚的身份，他自己非常清楚，可是他要用道成肉身的肉身来承担这些罪，来经过这个关，来承担这些罪，要经过这个，要进入死关，要去克服那看不见的势力。现在面对的是犹太人的势力，面对的是反对的势力，面对的是同样信那一位神的势力，这很重要哦。同样你也信神，我也信神，为什么你的神，我的神救你，你的神不救我啊？我们都是同一位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时候非常寂寞，他说我渴了。为什么渴了？我们常看电影，我跟女儿在那常看电影，不管这个 古装片现代片，这个受咒伤的要死了，就要喝水，要喝水，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失血过多，耶稣那个时候会不会失血过多？苦路这样走下来，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渴了，他在苦路上面人家给他什么苦胆酒跟末药调和的酒要给他喝，那是什么？那是麻醉，他可以麻醉，可以减少一点痛苦。他喝了没有？他不要喝。那这时候他渴了，他怎么办？十全完完全全的肉身失血过度要喝水，渴了，渴了，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要喝水。给他什么水？给他醋，醋我们很多翻译上面叫做酸酒，酸酒就是不好的酒，就是那个酒发酵，酒开了很久不喝才变醋了，但是它还是酒啊，所以这样子。那个为什么他们回首随手会拿？那就是我们喝的这个老米酒啊，就比较廉价的酒。那因为阿兵哥在那个十字架上，他们平常没事他就会有那些东西在，就顺手就拿了给他喝。是有一个人因为听了渴了，为什么不给他水？那是也是出于怜悯，但是呢是不是很真诚的怜悯我不知道，但是给他喝了。他尝了没有？他尝了，尝了以后不喝，尝了以后不喝，因为他的确是渴。那完全肉身的反应，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个世界的反应？有，我们当然有世界的反应。我们会不会难过？我们当然会难过。你会不会有需求？你也会有需求。你会不会有祷告求神满足我？那个难过在这个时候给他，好像施舍他的，但是又 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第六节成了，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神所给他的任务完成，因为他担了所有的罪，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他的灵魂跟他的肉体已经分开了。这个时候他的灵还在不在？他自己的灵还在，他还没有死啊。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讲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时候是什么灵魂？自己的肉体的灵魂。灵魂要去到哪里？回到父家。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相信这个整个过程以后，那么圣灵就进入我们当中。圣灵做什么事呢？圣灵教我们，教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想起来 圣灵帮助我们很多的事情，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他的原文是告诉你在旁边与我们同在同行，以马内利。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圣灵保惠师会来，圣灵保惠师会来是因为我走，圣灵保惠师会来，圣灵保惠师来是进入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你的相信圣灵当然是进入我们的心里，讲得清清楚楚，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他沉了，他就头低下来，他就死了。为什么知道死？后面有讲，他们说要确定，因为犹太人在过安息日，人不能挂在十字架上面，那是他们的罪。所以他要求把挂在十字架上的打断骨头。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讲那个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是没有一根骨头断掉的，诗篇二十二篇也是没有一根骨头断掉的。这边耶稣有没有断掉？他死了，死了就不用打断了，就不用打断了。可是很奇妙，为什么有个士兵拿个矛戳他一下，然后戳了一下，什么意思？然后流出血跟水。有的人说对这个没有反应，因为戳一下流出水跟血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可是要知道死人的血是流不出来的，死人的血是凝固的，这是医学上面研究出来，事实上也是这样。当然没有气了，那个心脏不没有打了，不没有帮补，不会动了，那个血就凝固了，马上凝固出不来。那为什么耶稣的血跟水会流出来？很多解经的说也是神迹奇事，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水礼跟圣礼，圣餐礼。那血是什么？是订立新约。什么叫订立新约？就是旧约讲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我要让你们肉实心变肉心，我要把所有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圣灵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想起耶稣讲过的话。圣灵提醒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能力在那个地方，所有的能力从神的能力下来，因为你的信就得着，这很重要。这是爱跟信，神给我们的爱是绝对的，是永远的，是永恒的。在这个当中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灵魂交在他手中的意思就是要上去，上去之前耶稣去了哪里？下到阴间，所以他要战胜一切。所以我们相信神是全能至高的神，不管任何的黑暗，任何的势力，任何的挑战阻拦都不能存在我们跟他之间，是我们跟他之间。耶稣上了十字架，幔子从上面裂下来，恢复至圣所宝座。这什么意思？恢复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幔子要从上面裂下来？那是从上面下来的关系，整个裂开，不需要幔子。为什么在这边讲幔子？幔子是一种阻隔，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一年才能进去赎罪一次。那幔子常常有人会把它联想跟那个连在一起，跟什么呢？跟摩西的帕子。帕子知道吗？就是每次讲了摩西下来荣光满面要带着帕子，因为怕人家看到他的荣光什么慢慢褪去，慢慢褪去，这个很重要的。那幔子整个开了，跟神直接面对面了，那表示荣光不会退，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神的荣耀。因为神同在，你必有神的荣耀。因为他的荣耀，我们来见证他的荣耀。我们里面所发出来，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所得到的能力，所得到的恩典，从我们里面发出来。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帮助人家。有时候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那还要厉害，我怎么那么厉害？要这个有这个，要那个有那个，然后事情就成了，就成了。不是我们的，是你愿意服侍的心，你愿意摆上的心，你愿意仰望的心，你愿意相信的心，这很重要。我们人生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颠簸？一定有。有没有你不开心的时候？一定有。你跟谁讲？借着祷告， 在神的面前述说，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边我们再看到有一个，我们上次有讲过说我们的信，因为我们相信这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是绝对的爱，所以我上次讲的那个竭尽所能，还记得这个吗？竭尽全力，竭尽全力，讲的那个寓言故事，就讲一个打猎的人 打了一只野兔子，打了一只兔子，兔子跑，然后他的猎犬就去追，还记得这个吗？追了半天，那个猎犬居然没有追上那只后腿受伤的兔子，然后回去被主人骂了一顿。那个兔子逃回去以后，他们的那个家人，他的兔子们就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猎犬非常凶，非常厉害，跑的应该是比你快，你又受了伤怎么会跑？他说，我是竭尽全力啊，他是只是尽力而已。他回去果然被主人骂，主人骂他什么？主人骂他说，你为什么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上？他说，我已经尽力了。再问兔子，为什么你又跑掉？我竭尽全力啊。竭尽全力跟尽力那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哈。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面是这样。那上次也讲到那个背圣经，对不对？因为那个牧师还有蛮有名的，他在西雅图在教会的那个班上，他讲他是不是要背那个马太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马太第五章讲什么？八福。第六章讲第七章讲这个两种，有两种根，两种灵，两种什么，反正都在讲这个。然后能不能背啊？那我们据说很多，我特别去算了一下，总共几节？111节。啊，后来不是有一个年轻人背下来，叫比尔盖茨，对不对？他说凡事要尽力，然后不是潜力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尽全力的问题。上次讲过这个，对不对？在这个当中，他背了111节。不，我突然发现来我们这边的郭长老够厉害的啊，他女婿背诗篇119篇，我看看有多少，176节，哇，这个女婿选得好，不容易啊。为什么？他尽全力了，他相信他可以背下来，他做到，有没有能做到？当然能做到。我们对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谁帮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讲的话就是他的父告诉他的话，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读圣经没有办法，我们读圣经记不下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灵行奇迹的话，包含刚刚讲那个 流血跟流水，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讲我们说人死了不能流血，流不出来。那水呢？有人研究就讲，他说那是心碎的状况，痛心，那个叫心碎，痛心，痛彻心肺，是吧？ 痛心肺啊，痛心疾首、 啊。不是没有手嘛，他心嘛，吃下去。他说那个，因为当时的血都集在那个心里面，因为心的外面有水囊，有膜，心膜，所以我们常常有心脏会水肿啊。那个它有水在里面，他整个心都碎掉，他整个心难过到那种程度，那个吃下去的时候，有人在笑，那个叫神机骑士。不是任何死人都插下去，那个血跟水会流得出来，那个难过的程度，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戏，眼睛戏的难过到一种程度，血就这样啪就喷出来了，有没有看？常常看，会不会有没有真的这种事？当然有，当然有，痛彻心扉啊，那个叫痛彻心扉，对，刚刚有成语叫痛彻心扉，整个裂掉，怒急攻心啊，或者气急败坏的时候，那种程度，耶稣上的时候他心碎掉，他心碎掉，担那么多人的罪担在他身上，然后圣灵回去，他的灵魂要交还给神，在那个地方他所经历的这一些，在这个当中我们常常讲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你真的在相信，相信那个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吗？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吗？信就通通都有，不信都是假，不信都是虚幻，那个虚幻只是在做修养做修为，那个修为修养你得不到实际上的那个甜蜜的感觉，你跟神在一起，主在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领受 没办法达到那个程度。我们只有领受到最深的进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前面跟他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交谈，面对面的领受恩典。我们真的人生的道路上，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经历很多很多的试探，但是神也给了我们试炼，让我们如金晶般的是火烧不坏的，因为神总是按照他的时候及时救我们，及时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坚定的相信，那个平安就与我们同在，那个喜乐就从我们内心出来。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是在讲复活节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讲的这七句话，也是整个我个人领受的一个整个过程，就是神的爱跟主耶稣基督的爱跟圣灵的帮助，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四个步骤。我刚刚讲得救、重生、称义跟成圣。所谓成圣，是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他所有；称义是因为我们合他心意，不要怀疑他，不要论断，不要去辨别是非，不要去辨别是非，不要被辨别是非的意思是你要祷告，圣灵会感动你，那个恶势力、那个阻拦你的、那个搅扰你的，你会很清楚。既然你清楚了，神就帮助你。最怕的是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清楚就承受不了那种压力，承受不了那种难。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分享的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诉说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动工，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能领受你亲自的话语，因为你告诉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开窍，开我们懂你话语的窍，开我们能领受你能力的窍，开我们因为相信我们就能开这道门。我们相信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是你所钟爱的儿女，我们也相信我们克服了死关，我们得到永生的意念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在你里面一无所惧。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感谢主。